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 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温动物降温妙计，酒吧的几位正在聊着呢，咱们也听听去。 这天儿啊，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听说了吗？新闻？ 我们还行，我们还行。 北极圈都32度， 你去北极了？ 我多怎去了？看新闻报道都不知道。里边说呀、啊，就说现在 别瞎说， 谁瞎说了？ 北极那不是特别冷，北极圈啊。 这北极圈今年现在就是全球酷暑 哦， 北极圈都32度。 哎呦，影响到那儿了。 俄罗斯比往年都热了10度，你说咱这地方都38、39度，哎、 那 人类 这南非得什么样啊？ 南非 那是冬天。 啊，冬天怎么反过来了？ 反季呀、啊，咱们北半球，他们南半球啊。 你得说北非是什么样？ 对 啊，对， 那是那也是在南半球啊， 都在南。 大磊不是沾南沾北，就在哪边、啊哦 对对对？ 你们买个地球仪吧先、啊。 你得说北美洲什么样？ 这过去可没这么热呀，这最近可是有点。 过去仿佛你赶上了似的、 哎。我本来还说今年要是业务什么效益特别好，我去一趟北极凉快凉快呢。你这么一说，32度、哎、 上这儿凉快凉快。 去北极跟业务没关系， 你是凉快凉快去吧。 不是你去北极好几十万呢， 到那儿就死了。 哎，你还别说， 为什么呀？你要去趟北极，我怎么给你搞过去呢？ 哎，怎么搞过去？ 你给我 空运 集装箱里，然后贴着条发货、 哎。比如家里老人说、大雷啊，最近看你办事啊又不靠谱了，哪儿凉快？那待一会儿吧。 哦，对，有这么句老话。 你那打票就要去北极， 哎、 那怎么打呢？ 打票， 小孩的话太老了。打票， 哎呦， 哎，打票去北极怎么办呢？办一个美国签证，拿到了，完了飞阿拉斯加，再坐一个北极游轮。 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那是去南极。 去南极。 哎、家宝是彻底没弄清楚北极南极的方位， 对， 还告诉咱们买地球仪。 我这不是现在 他就应该先买一张地图看看 啊！我换改我的地图了， 这智商买不起地球仪。 哎。 要去南极呢，先办一个阿根廷的签证。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飞乌斯怀亚， 哇， 乌斯怀亚，然后乘游轮就抵达了南极。 啊、 抵达南极。 先说我去北极， 怎么还得你看还得去先去南极吧？ 那北极你就得奔着阿拉斯加那边。 你瞧， 不去阿拉斯加也好啊， 有雪橇犬， 雪橇犬，然后有这么大的鱼， 阿拉斯加鳕鱼。 对，大鳕鱼， 深海鱼，麦当劳吃过吧？ 我到那儿就为吃麦当劳 可以换 其实不用走那么远。 哎，你吃的是鲜的呀？ 对呀、啊，鲜麦当劳。 掏一个洞，拿自己尾巴钓鱼，钓完以后啪啪。 野人呢？ 他拿我当狐狸了。 到那儿以后你凉快呀。 嗯。 你再到北极，北极升温了。 这个呀、啊，是多少年不遇的？ 而且现在就是这个导致就是北极冰川严重的融化。 你说北极熊，北极熊知道吧？ 知道知道。 那球衣， 球衣 也有那 汽水吗？ 就是北极熊，你说这样的生物？ 对，像冰箱上有画，汽水上有画。 对啊， 生物。 你它突然一热上来，你说这动物它受得了吗？ 这是不是有种什么诡异的气流啊，大雷？ 那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见。你也不用替北极熊担心。 那怎么呢？ 北极熊比你进化的快。 这叫什么话？比我进化的快， 他比你适应的快，知道吧？ 哎， 怎么了？替北极熊担忧？ 你爱什么意思？ 没钱去北极啊！我主要是 你瞧瞧， 嗯，我上哪儿瞧瞧？ 瑞典北部北极圈的温度一度达到了30摄氏度， 你看多热呀！ 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咱们老听说什么西伯利亚寒流， 对， 西伯利亚寒， 西伯利亚，西伯利亚。 然后西伯利亚北部地区气温也达到了32摄氏度，比去年你们知道比往年吧高出多少度？ 十度， 高出了20度。 你听听， 我说少了。 哎， 你想没想过一个地区比往年能高出20度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反正做水开得快了。 你要现在北京平均夏天能达到比如30度， 嗯， 那要哪一年比往年高出2度、50度， 报警，活不了了， 搬家， 搬北极去。50度那 天天你在水里泡着吧。 我在水里泡着呀，这人就敷能了，你知道吧？这不光是降温的问题，我可以开空调啊。 那开空调谁给你发电呢？50度的高温，好多工人都不能上班了。 哎，小花，你不知道现在发电靠发电机 啊？对啊， 还有太阳能发电，看着那人家在屋里吹空调啊。 哎呦，和都没在外 边。我比较悲观，我就觉得那个时候高温作业都很危险，大家可能都得想有洞钻洞。 没有人的人都想开空调，谁想钻洞？ 那些机械的东西都已经失灵了，大家到时候就只能钻洞啊，抱着冰啊，下水啊。有钱的就去北极、南极。 你说这还是在远古社会，你知道吧？你现在是什么社会？ 他是认为啊，我们还属于地窖藏冰、地窖里凉快那种年代。 我们有玻璃，是不是？你坐一车上面也有空调，透着玻璃可以工作呀。 但是我高度的怀疑，那时候风已经不够了。 什么玩意？ 他不认识那字，他管这字叫佛，实际这字念佛。 奶奶呢？咱们院里奶奶呢？ 奶奶是没牙了，说的话佛。 说佛， 那得说加佛，对吧？ 对。 那对谁给加佛？ 叫佛粮 啊。对。 我就怕到时候这些都短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参考他们干嘛？ 哎，你想那些北极的动物、南方的动物，他们到动物园来。 南方动物到动物园不怕。那刚才说的那非洲来的那根本就不怕。 大象、熊猫。 哎，为什么不怕呢？它平时的温度也就是在 30多度。 哦，不是，非洲的是不怕。比如那些寒带的动物， 啊， 到了咱们北京，天儿也挺热的，比他们那儿平均也得上涨20多度。 嗯， 那他们怎么适应呢？ 抱怨呗， 在屋里吹空调。 聊天呗，这怎么这日子 发电在屋里吹空调？ 你就抱着空调活了是不是？ 但没办法，夏天嘛。 动物还得是比较原始一点。你比如说给它呲水， 哦， 对吧？给它淋浴， 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哎，我跟你说， 杜十娘， 现在动物们真是堪比杜十娘， 哎， 就这么惨的。 你看大熊猫没有？ 我没看大熊猫啊。 凉水浇头啊，怀里抱着冰舔，哎呀， 好嘛，舔冰啊，哎呦， 心里拔凉拔凉的是吧？ 这都头一次听说。 北极熊 也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大棕熊 凉水浇头， 怀 里抱着 冰。 河马这凉水浇头不行了，凉水泡着， 这怀里抱着冰。 哎，老抱着冰啊。 黑猩猩 不是不是，河马的怀里在哪儿？连杆儿 怎么了？他也 有河马四肢向下 拿着， 你四肢朝上你就有怀了呀。 哎， 你翻个个 好拿大饼。 大猩猩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哎呦， 金丝猴 这不行，也不怕激着。 小熊猫 对，袋鼠， 小花， 口袋里带着 这个动物，它这个各种方法不一样，不能都是凉水浇头。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北极熊、棕熊、小熊猫、金丝猴、黑猩猩，都是往场馆里面送冰，这是没有问题的。 哦， 我必须跟你说的有科学根据，要不然你去北极你怎么信我呢？到时候去北极了以后啊，也给你运几块冰。 甭运，都是冰。 你也怀里抱着。 它都30多度，30多度还能也有冰啊？它有冰山。 有冰山，你咔哧两块啊。 他是说北极圈儿，就是它是一个范围，就边上的，不是说北极正核心，它也是30多度， 就是圈外边，圈里边。 有道理，有道理。 对， 啊，这科学呀还不够严谨，知道吗？ 给大雷从北极上敲两块冰， 对， 完了以后让他凉水浇头， 嘴里嚼着冰， 我也不怕闹肚子。 改张子民的妈了， 张子民和杜十娘的结合体啊！ 哎呦， 太惨了， 俩这不是一朝代。 那你动物园里的动物得开启解暑的方式啊，要不然动物就热坏了。 它很简单，动物有它自己这个排汗降热的方法，找树荫一藏， 嗯， 一怼， 但还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呢，饮食上就给动物们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哎，你爱吃什么呀？ 哎，这爱点。 我爱吃什么？我爱吃东西多了，炒菜。 你看， 你爱吃什么水果啊？ 水果。 你夏天常吃西瓜吗？ 常吃。 你瞧， 动物呢也常吃西瓜。 你别连着说行吗？ 常吃甜瓜吗？你 不常吃。 番茄呢？ 番茄吃的多。 你看，跟 动 物一样。 常吃的有番茄，动物们也增加了番茄。 就我吃什么，动物吃什么是吧？ 黄瓜。 你得想，他说的对，原来咱们的进化之前那就是动物的习性， 嗯， 是不是？ 你们有共通性嘛？ 啊， 多吃点这个呀，不上火。当然了，有些动物呢，比如像犀牛， 嗯， 在厂里啊设置了泥浴池。 泥浴池， 泥浴池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啊， 胶泥。 这个泥呢能防晒。你看这大犀泥啊，不是大犀牛啊， 大犀泥， 那叫大犀地， 大犀。大犀牛小时候玩过吧？ 听说过抹犀泥吗？ 哎，当然是了、哎、 啊！大犀牛身上抹大犀泥 啊， 叫大犀牛变成大犀泥打泥地啊。 嗯， 这个怎么样呢？就是犀牛的皮肤上没有对皮肤能起保护作用的毛。 哎呦， 这个长时间的太阳照射呢，使皮肤受到伤害。 这一点、啊、 这么说，长毛比不长毛强哈。 所以，要不然你就长毛了呢。这个大象跟犀牛是一理。 嗯、 大象也是这样。 嗯，我知道了。大象 皮肤， 大象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那皮肤外边有皲裂？ 啊、 哎， 就 是 泥裂，其实 那都是脚气闹的。 谁告诉你的脚气？ 所以呢，像大象、犀牛都得裹这个泥浆。 哦， 这样呢，一来可以降温，二来呢，太阳直接照射，皮肤不受伤害。 你瞧瞧， 对，三来呢，也可以多喷喷淋浴，能多洗洗。 而且它也爱玩泥。你知道吧？ 对， 那犀牛一见泥疯了。 那有一首歌嘛，印度人唱的嘛，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嘟嘟嘟，玩泥巴。 跟犀牛有什么关系？ 这什么玩意儿？ 这很火吧？玩泥巴嘛。 他们呀，天生也不怕脏，你知道吧？ 嗯， 多新鲜！他们不懂什么叫脏。 哎，泥里滚着他们舒服。 它能达到降温的作用啊。 还有的是给动物喷水汽喷雾。 哎，这我觉得最好。 就整个这个圈舍啊，就跟仙境似的。 你好。你比如蛇那儿 啊， 老喷着， 那给蛇喷啊，就有点糟 的。它是冷血动物，它应该没问题、 啊啊。没事是吧？ 蛇是没什么关系的。 你给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个生物动物啊，喷点这个。 就是你比如熊猫管，除了给它冰块，再给它喷点水雾。 对， 鳄鱼。 鳄鱼在外头待着呀，你怎么喷水雾啊？ 啊， 反正若隐若现。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动物啊，非常有意思，叫环尾狐猴。 哎呦，这可是应该是保护动物。 它是猴的一种， 非洲的一种猴子、啊。 这得什么模样？长得又像狐狸又像猴。 环尾狐猴呢怕热，这个猴啊属于昼行性动物，就是说白天 啊，一白天 昼行不是夜行 啊。 嗯， 唯一在白天活动的狐猴，性格很温和。 哼，嘿，你 好，你别学猴乐行吗？ 性格很温和啊，几个猴在一块儿呢，不吵不闹。 啊，老那么和和气气的，包容， 客客气气。 对，来来来来来，哎，少见少见， 小花，你不用这么解释，我们都能理解。你越解释越麻烦。 但是这猴啊，比较怕热。就猴，你看别的动物能抱住冰，比如大狗熊啊， 对， 棕熊啊，往那一坐，抱着冰舔，又可爱又萌。但是猴，你想想，它抱冰，很难让它抱得住。 它坐冰上。 哎，这倒有可能。 那这屁股受不了。 他坐也坐不稳，他就属于这种猴级。 坐不住。 在没站相坐没坐相那么一种动物。 给猴挂冰袋。 我跟你说，他得溜冰，出溜一下子，哪儿都 滑冰那叫。 对。 所以呢，怎么给他们解暑呢？据说有这么一个动物园啊。 啊。 成都的动物园呢，就想起一个新招啊，让这个环尾狐猴喝解暑冲剂。 哎呦，吃药啊。 喝藿香正气。 喝。 但你这猴不听话呀， 嗯， 藿香正气不好喝呀， 没有到藿香 正气，不说猴你都不爱喝， 关键这个藿香正气太难喝了，你也不爱喝呀， 是， 所以就说呀， 都不爱喝， 就别提猴了， 嗯， 没有藿香正气啊， 给猴灌豆汁儿， 就是解暑的一种药，可能喝起来也确实不够那么好喝， 嗯、 所以还得哄骗这猴喝下解暑冲剂 啊， 给喝完这个给你吃糖， 没听说过。这个也好诱骗，你到时候让大磊哥呀、啊、搬一箱藿香正气，然后这一箱啊自个儿喝，就当着猴喝，然后这猴一看这行啊，这好喝呀、 哦、 啊，然后猴再拿一回，对，拿藿香正气再灌你， 猴还没来呢，我先晕了。 猴拿起藿香正气往你嘴里塞， 你不爱喝吗？给你， 猴比我还聪明。 喝完了以后还得有竖大拇指了，真好。 没有扒眼睛的吗？ 最后呢，这条过。 好，拍电影，拍广告。 拍广告，这回阳正气水的广告火了。 藿香正气啊，没做广告。 避暑解暑避暑就喝藿香正气，给猴一呲牙。 对。 猴做广告啊？ 猴怪你呀、啊。下面呢，给你们介绍几种动物天然防晒的能力吧，生存法则也是。 哦，还能防晒呢？ 有啊，有真在沙漠里生存的那些东西，比如蜥蜴。 嗯，蜥蜴怎么防晒呢？ 蜥蜴把那个腿抬起来。 哦，蜥蜴抬。 减少受热面积。 哦，抬腿儿。 水牛怎么办呢？整个身子浸在水塘里不出来，就那儿吐泡，拜拜拜。 跟蛤蟆一样。 鳄鱼好像也是在水里。 对，鳄鱼也是这样的，就露一眼睛，啊、有时眼睛都不露。哎，你说鳄鱼不露眼睛在里边怎么喘气啊？ 啊， 鳄鱼也不用眼睛喘气。 鳄鱼怎么喘气啊？ 鳄鱼有俩鼻子眼儿， 得上来吧。 他把这稳的头是鼻子眼儿往上一出来，夸喘完气就能下去，不用出脑袋。 底下憋气时间特长。 他因为这个鳄鱼，它本身是两栖动物，它要在水里游的能力啊。河马都这样。 但咱们说了，咱们不像鳄鱼，它泡不敷呢。咱们下去泡个15分钟，你看你那手就皱了。 你可以穿着 皱了， 穿着水湿衣靠。 你要不然你像骆驼也行，骆驼得适应沙漠气候吧，自然就赋予它调节体温的能力。天热的时候，骆驼就升高温度，哎，它的体温一高呢，超过了外界的气温，这样就不出汗了，又减少了体内水分的蒸发。 哎，你看这骆驼一点都不燥。 到晚上，它的体温随着外界气温降低又降下来了，所以它老保持着说，我比外界的温度还高一点，我就不出汗， 和和气气的。 我要有骆驼这个功能就好了。 嗯，得先长俩驼峰。 或者像海马也行啊，你看海马能够分泌一种很少见的防晒霜。 这个海马呀、啊，我认为就不用防晒，因为海马就在海里， 本身体积也不大。 哎，说了 它也不是两栖动物，它也不上岸。 不是，它就怎么样，伸展四肢，一动不动，还分泌出一种红色的粘液，这是它们的防晒霜。这个粘液很快就变成一个硬壳， 哦、 把它包起来，它就免受太阳的暴晒。 你瞧， 那可能人家是热带地区的海马。太阳光太晒了， 是水洼浅里的海马。 哎， 人自己带着武器呢。 反正现在动物园为了动物们的避暑呢，也是想尽了办法。不知道那些不怕热的动物看了怕热动物的这些措施以后，会不会心生一些嫉妒？ 这有什么嫉妒？ 瞧瞧给他们忙活的，瞧这些饲养员，又给他们保病，又给他们加湿气。 这不用动物了，这就已经他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这个嘴呀、啊。这几个动物，这个 他现在恨不得他是个动物。 现在这个动物，这个嘴啊，都撇到脑勺后边去了，快要 这得多大嘴， 又暴病了。 动物想的是今儿吃什么，有没有炸酱面。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我觉得学车呀，包括一开始新手上路啊，真是不能特别亲近的人在你旁边指挥。 谁说的？都得特别亲近人在边指挥。 对， 你们不能太亲近。 生人谁给你指挥啊？ 你要是长辈还好，就你要说夫妻俩，我不建议在一起。 为什么呀？别人 这就有点 找别的异性，这合适吗？ 我不建议在一起开新手车， 学二手车 容易吵嘴 啊。 叫家宝，你假如啊，你现在有老婆了， 假如 啊， 你就是你老婆叫假如。 好， 假如说了 啊， 老公。我这新学的车不会开， 让你想办法去。不会开呀、啊！ 你而且你新学的车，你这驾照怎么拿的？ 你看你这么说，他就肯定不乐意了。要我哥你，我也得训他。你不会开，你拿驾照你干嘛来着？你怎么学来的？ 嗯， 可是这 小媳妇儿嘛， 对对对， 这你就受不了嘛。 是的。 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得带着他去大街上，你们练练车了。你看他比较肉， 这个词儿很形容很准确。 开始说他的这个长相。 开车的这个技巧上面确实比较肉，半天不动弯，光在那儿那个固悠。 对，其实是没着车。 加了两脚油，这车呀一动不动、 哎。 加油啊！ 对， 你是不是有点着急？ 我也鼓励他呀，加油啊！ 他自己给自鼓励自己，加油，好好干。 好。 不知道是这车肉啊，还是他肉？ 你是不是得稍微加重点语气了？ 对。 你怎么说呢？ 不是， 哎。

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你们说这个香蕉皮到底有多滑呢？ 香蕉皮有多滑，看里边剩多少香蕉。 不，得看这脚踩了多少香蕉皮。 哦、要看穿什么鞋底的鞋。 不，穿什么鞋底鞋，踩完香蕉皮都没意义了。 啊，不，这香蕉皮滑，它也是分你踩的是 A 面，踩的是 B 面。 哪是 A 面呢？ 比如说外皮是 A 面，内皮是 B 面。哎、我觉着， 这个你觉得是踩着这个没有芯儿的皮用滑，还是踩着有香蕉才咔瘪了贴上面上呲溜才滑更滑？ 贴上面的呲溜，你这玩意儿， 我认为啊，是踩到香蕉皮的外皮，然后内皮朝地，有没有香蕉没所谓，那个更滑。 你哎，但我还想问呢，你是觉得踩一个好香蕉生点的呢，它滑的，还是踩一烂香蕉已经烂透了的滑呢？ 来，我再问问你，你踩的是那种芝麻胶呢，还是那种小芭蕉呢？是不是？ 你是踩的一个呢，还是踩的一板呢？ 对，你踩的是那香蕉啊，还是踩的香蕉叶啊？ 哎，行行行了啊！哎，你们要不然做个实验和示范呗？是300斤以上能踩着滑呢，还是300斤以下踩着滑呢？ 哎，是男同志踩着滑呢，还是女同志踩着滑呢？ 平足滑一点呢，还是一个？ 我说咱有的聊吧，咱说中心思想是香蕉啊，是摔跟头啊？ 哎，你说这今天丑不冷的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有一个搞笑的诺贝尔奖啊，有几个奖项呢，我一看怎么这么可乐呢，其中有一个物理学奖问这个香蕉皮到底有多滑，说日本呢有这么个教授做了一套实验装置啊，反正呢就是装一台这个传感器吧，上面呢还铺了香蕉皮，用脚踩上去测量这个摩擦的系数，他们还测了新鲜香蕉皮正放反放不同效果，还有干香蕉皮，人家还测了苹果皮、柚子皮和橘子皮的摩擦系数。 那我觉得这个香蕉皮应该还是比较滑的。 对，大力说的非常对啊，可能是踩踏事件发生过。这个最后 什么叫踩踏事件发生过？ 就你可能被香蕉皮踩过。 你就告诉我摔个跟头不就完了吗？ 主要是香蕉皮内侧的细胞被踩踏之后会挤出多糖汁液，这是一种粘液，让它在地面上起到非常滑的这个关键作用。 王大磊着急赶车踩了一个香蕉皮，因为里边这粘液一分泌， 赶上了， 摔着狠的。 哦，没赶上啊。 多细呀，那踩完还能赶得上啊？ 那你平衡不好，你要是啊左右的这个摆动着 一冲撞，你直接 那你就说出门不踩旱冰鞋，踩俩香蕉皮。 对呀、啊， 有机粘液吧，在家里 踩俩有机粘液， 在家里平足，体重300斤。 你要是一滑底的鞋， 平足还穿什么鞋啊？ 平 足都不穿鞋了。 平足穿一塑料底的鞋，纹又磨平了， 那我还得出一条，还在大理石的地面上，要在沙地上也不管用。 刚打磨完了，是不是？ 洒着水。 对，以后哪吒就别踩风火轮了，踩风火皮。 其实研究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 这个能帮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人工关节嘛？ 对， 你想它这么滑的个粘液，这要弄你关节上？ 那得是关节。本来腿朝后弯，现在朝前弯、朝左弯、朝右弯， 来不来就给人下跪。 他的意思，以前我们都带护膝，现在都带俩香蕉皮。 啊，这就是物理学奖。 虽然说小花说的喜笑颜开， 你等会儿吧。我都觉得这香蕉皮怎么归了物理学奖了？怎么他也得是生物学奖、啊？ 不是，刚才说的是摩擦系数吗？ 就是人体力学、物理学，哎，它研究在一起，没准儿、哎、对。比如说将来王大磊啊，腿折胳膊烂，这个 胳膊烂，胳膊烂，香蕉皮有用吗？ 不，这个腿折胳膊断 哦， 拿香蕉皮蹭过蹭过啊，拿香蕉肉抹过抹过啊， 就好了。 哎哎，对，起码好了，再喝点那香蕉皮分泌那粘液。 滑着呢，王大雷。 嘿， 咱这么一说，我成鳝鱼了。 对，叫王大华。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医学奖，牛皮癣怎么办？ 牛皮癣怎么办？治啊， 挠啊，拿热水烫。 牛皮癣。 哎，我说的是流鼻血呀。 牛皮癣还流鼻血啊？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有这么一个医生，他还跟另外一位印度医生俩一块研究，说治疗鼻出血的新办法。我想你们二位都鼻出过血吧？ 我们被鼻出过血。 你们的鼻子是不是都出过血？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告诉你说好方法，手指。 那只是堵上，他不 让。你就十个手指，你都用光了。 卫生间那手指，噗噗噗，哎呦， 多出一口气儿， 我多塞了一下。 当然你这个填充的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当然这两个医生人家研究了一个新的方法，刚刚我说的这是诺贝尔搞笑的这个医学奖出炉啊。他们发现治疗鼻出血的最新方法应该是塞上腌猪条，腌猪肉条， 然后 而且是咸猪肉条。 是还塞米饭吗？ 米饭不行。 你当真事儿说了。 因为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医学奖人家是研究这个现象背后的物理道理。腌的东西你说是什么特点呢？ 咸。 哎，咸的东西里面含什么呢？ 盐。 哎，那么治疗显著的黏膜水肿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高盐。 高盐。 对，就是很 你的意思呢？ 高的盐。 那那意思用不用猪肉条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只要一流鼻血就往鼻子里撒盐呗。 可是你身边未必有盐，可是你身边有 更没有咸猪肉条。 哎，这可说不好。比如咱们那个牛肉干也是可以的嘛，也是高盐的。你们手上最容易这个盐一点、咸一点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呢？ 榨菜。 榨菜，实在一榨菜也是可以的。你看大雷举一反三了吧。 酱豆腐。 酱豆腐不行，本身就是红的还流汤呢。 臭豆腐 太软，那个是香蕉皮那种性质的。 你的意思反正就是说只要是我一流鼻血就把鼻子淹上 也可以。 爆烟打鼻子。 你看这个研究搞笑，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它是我们认识到一种罕见病，叫血小板无力症。这种病呢就是说这个鼻子流血止不住血。当时啊，就是因为精心制作的腌猪肉条作为填塞物填塞到一个血小板无力症患者的鼻腔，止住了出血，所以挽救了孩子的生命。这个研究也就后来发现了，于是获得了搞笑的医学奖。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娱乐72遍，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你说，你生气的时候爱砸东西吗？ 我一般不砸东西，爱吃东西。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呱呱呱，我这饭量特别好。 比如说主任你找你谈话，你知道今天要挨骂，你就带着盒饭去。 没听说带盒饭去。 你这个片子，这个收视率上不去。这样我跟你说话。 我能干到今天也不容易。